第188集，担忧。 圣上，臣。 楚卫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突然将手抽出，而后在下一刻又反手握住了圣上的手。 臣这几日寝食难安，找了许多备受推崇的大夫，却总是没什么用。臣不知为何，早就想起圣上，总觉得圣上能救臣四叔一命，可家父不愿劳累圣上，臣也不想拿这等小事来让圣上费心。 楚卫眼眸低着，看着两人交握在一起的手，这好似是君与臣，又好似是某种见不得人的心思探出了苗头。 可臣后来实在着急，便自行去找了圣上，还望圣上原谅臣慌乱下的无理举止。 顾元白自然地抽出了手，笑眯眯道： 楚君安心吧。 傍午时，御医从楚毅的房中走了出来，楚府之中的长辈跟在身后，神色轻松而疲倦。楚卫一看便知这是小四叔有救了。既然没事，顾元白便从楚府中离开。侍卫长扶着圣上上了马车，孔义林正要跟上，突然转头一笑，对着楚卫道： 楚兄，慎言慎行慎思。 楚卫眉头一跳，同孔义林对视一眼，突然之间便冷静了下来。 法无禁止即可为。 孔义林讶然，好像重新认识了楚卫似的。他将楚卫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随即笑着上了马车。两辆马车悠悠然离开，楚卫站在原地半晌，才跟着父母的脚步转身回了府中。这件小事很快就被顾元白忘在脑后，但楚府的左邻右舍倒是没忘，非但没忘，还自觉地将圣上仁德的举动讲给了同僚去听，感叹圣上爱民如子，恨不得用毕生才华将圣上夸上天去。顾元白这一日用了晚膳之后，照常带着两只狼去散一散步，但这两只狼今日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，拽着顾元白的衣衫就将他往城墙边带去。城墙边的守卫看到了狼就让开路，顾元白无奈道： 你们又是想做什么？ 两只狼自然是回答不了他的话的，但城墙外头的口哨声却代替他们回答了顾元白的话。 薛元， 圣上。 顾元白虽好几日未曾见到他，但一听到他的声音还是心烦，当下连话都懒得回，转身就要走人。两只狼呜咽地拽住了顾元白的衣衫。城墙外头的薛远也听到了两只狼的撒娇声，他又咳了一声，瞧了瞧周围没人，压低声音道： 圣上，过几日就是上元节了。 上元节正是元宵节，那日夜不宵禁，花灯绚丽，长街拥挤，百姓们热热闹闹地看花灯走夜市。这一日也是大恒的年轻男女们相会的日子，是古代的情人节。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正是在元宵宫宴那日。圣上，今年不办宫宴，您不如跟臣出去走走。 来了，又来了。薛九瑶，你现在这副紧张模样是装给谁看呢？ 顾元白揉了揉额角，伸脚轻踹了两只狼一脚，恶狠狠道： 放不放开？ 两只狼垂着尾巴耷拉着耳朵，却怎么也不松口。顾元白拽不过他们的力道，身后的侍卫迟疑片刻： 圣上，要不臣等将这两匹狼带走。 带走吧。 圣上， 怎么？ 您怎么才愿意同臣在上元节那日出来？ 薛九瑶，正问你啊，你在朕这里算个什么东西？ 圣上的东西，圣上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圣上不让臣做什么，臣就不做什么。圣上，您若是上元节不想要出去，那臣是否可以请旨入宫陪侍在侧？ 薛远自从位列将军之位后，他就不是从前那个殿前都虞侯了，和楚卫一般，同样是无诏不得入宫。守卫城墙的禁军从未见过有这般厚颜无耻之人， 脸上也不敢有丝毫表情，眼睛却不由睁大了一瞬。 这位名满京城的将军，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？ 滚进来。 弹指间的功夫，高大的城墙上就跳下来了一个人。守城的禁军下意识朝他举起了手中长枪，又连忙朝顾元白看去。顾元白揉揉眉心，跟禁军道： 把他押到城门处，让他从宫门进宫。 等薛远重新见到圣上时，已经是在宣政殿中。圣上刚刚用完饭，一会儿便要去沐浴。此时瞧见薛远来了，眼皮松松撩起一下，又重新垂落在奏折之上。薛远瞧着顾元白就笑了，规规矩矩地行完了礼。 圣上，上元节那日，臣能不能先给定下来？ 他话音未落，迎头便接住了砸来的一本书。薛远抬头看去，圣上面色不改，又重新拿起了一本奏折。 圣上，您怎么才能愿意给臣一个机会？ 先说说，你今天为什么要见朕？ 臣听闻了，圣上前几日去了楚府的事。 嗯。 臣知道之后，就去了楚府一关。发现楚威大人手上的食指还完好无损，看样子圣上对楚大人这一双手喜欢极了。也是，这一双能给圣上画画的手，谁不喜欢？ 你给朕刻的木像呢？ 上元节那日给圣上。 两日又两日。薛九瑶，你若是不会雕像，那便直言，倒也不必如此拖延。你心中遗憾那两只狼为何没咬掉楚青的手指？ 哪里哪里。 顾元白乐了，闷声笑了起来，只是笑了片刻就觉得手脚无力，胸口发闷。他停下了笑，不由自主皱起了眉。薛远已经快步冲到他面前，双手不敢碰他，小心翼翼道： 圣上， 我今日不知为何总觉得有些手脚无力，往常笑得多了也无什么事，现在却不行了。 御医怎么说？ 疲乏。朕每日觉得手脚无力时，都是在御花园散步回来之后，回到殿中不过片刻又恢复了力气，甚至精神奕奕。御医说的想必是对的，只是身子不走不行，一直坐在殿中岂不是也要废了？ 说的是。 田福生的事都被薛远抢着做了，老太监只好看着外头神色。 圣上，该沐浴了。 圣上，臣给您竹发。 殿中一时静得不发一声，顾元白突然笑了： 那就由你来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